请打开圣经哈该书。假如谁需要圣经的话，请举下手，早点会给你们圣经。起因经文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想请左边的从第一节起身念到第六节，右边的从第七节念到十二节。哈该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即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常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喜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畜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曾敬畏的心。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蒙福的秘诀。下面请大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敬拜我们所听的信息当中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真是能够记得住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真是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就把底下我们听到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信息是蒙福的秘诀。我想在座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福气，而且呢，这个福气是得到越多越好。所以呢，这个秘诀，我想，既然今天要讲出来，可是大家要好好的听，对不对？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好的福气。那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家的事放在首位。那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敬畏他，这个福气就大大的会加添给我们身上。那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次他们的复兴，就是因为愿意把神的家的事情放在首位上，那他们顺服神的话语，他们敬畏这位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个神就赐下大复兴给他们，让他们的国家能够强盛。那这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从哈该书来的。那哈该书它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那就是说，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犹大亡国了，那所有的犹太人都被分散到各国去。 在这个犹大本地所留下来的不太多人，那甚至留下来的呢，也都因着有外族的人搬进来，被迁移进来，跟他们都混合了，都所以他们就变成不纯粹的犹太人。那当这个波斯王在主前539年灭了这个巴比伦王以后呢，波斯王就是有很大的怜悯心，他就是同意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在主前538年他们可以回归了。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息。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在这个主前538年他们差不多有50,000人从这个波斯那边就是回到他们原先的地方。那这50,000人呢，他们长途跋涉，要走路走，要走到1400公里、1500公里的路，花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他们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那当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他们就开始在整理这个耶路撒冷这一片地。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当年被这个巴比伦全部的都毁灭了，圣殿都看不见，整个城也都被拆掉所以他们花了很大的时间，2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基给它立好了。那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年是什么样的情形？当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基立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地基上面，他们做敬拜，敬拜这一位神。那在以斯拉记里面就有记载这件事情。当他们在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这个众民就大声的呼喊，因为他们非常的兴奋，终于看到这个圣殿开始有一个最起码的这个规模在那里因为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然而呢，当中有许多祭司、利未人还有族长，就是见过这个旧殿的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旧殿70年从被毁到他们回归把这个地基打好，70年中间，所以还有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还见过当初这个圣殿的光景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亲眼看见立的这个殿的根基呢，他们就大声的哭号，也有很多人大声的欢呼。所以我们看到同一个情景有不一样的心情，这是为了什么呢当然这些年轻人看到这个圣殿已经开始有这个地基了，他们很高兴这个工作已经起码开始了。那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为什么大声呼号呢？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们因为看着以前见过这个老的圣殿的光景是这么样的雄伟，是这么样的这种的华丽。因为我们知道当年这个大卫王就有这种的心，要给神来建立他的殿所以他大卫王是把神的事情是放在首位的。大卫王他自己建了他的王宫，是香柏木的王宫，你想想看多舒服进去都香喷喷的，因为这个木头本身就是很香的但是呢他进到这个王宫里面，他心里面不平安。为什么这个王已经这个征服了各处了，现在已经是坐在王位上面，他心里不平安呢？因为他知道他虽然在这个王宫里面，但是耶和华的约柜人就在帐幕里头，人就在那个他们在这个40年在旷野的那种帐幕里面的光景。所以大卫王他就有这样的心，他要把这个约柜要放在这种的永远的这个圣殿里头。但是呢，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神的心意说，大卫，你建立这个王国，你杀了不少人，你手上有很大的这个血腥在那里，你不能用你这样的手来建我的圣殿。那我愿意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做这一件 荣耀的事情。那所以大卫也是非常的顺服，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就尽量的收集这些建这个圣殿的材料。所以呢，在主前959年所罗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在这个圣经上面这个记载他们用了70000个这个当时的这些外面的外族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们是外劳，对不对？70000个这个外劳是扛石头的，那又有80000个这个外劳呢，是专门是这个敲石头的把这个从山上的石头把它给造出来，那所以那些石头都是非常大块的，他们敲的这种的精密度也是非常不得了的，按照那个时候的这个工艺的这种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用150000个外劳来做这些非常这个笨重的这个事情，那他用了30000个以色列人呢，派到黎巴嫩去取这个香柏木他盖这个圣殿的时候要用很多的香柏木的，那他又用了3300个这个督工来做这些事情，那他跟当时的黎巴嫩王推罗王他定了这个学约，说他要这些木头，这个推罗王呢任他去取，那每年呢他要交给这个推罗王呢440万公升的麦子，要给他400公升的这个清油来换这些木头所以他等于是分期付款的把这些木头给拿过来所以他花了7年的功夫把这个圣殿给建立起来。那但是呢很不幸的，在586年的时候，就这个圣殿呢被巴比伦被毁掉了。那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重建的时候，他们碰到了在这个设了地基以后，他们碰到了非常大的这种的拦阻攻击，因为这个周围的这些小国家他们都看得不高兴因为70年了，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住得挺舒服的，这个以色列人一来他们就要盖圣殿，那将来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小的国家就受不了，所以这个圣殿在盖的时候，这些国家他们都在攻击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向波斯王去告他们所以呢他们这个地基打好了呢就停工，停了15年，一停就停了15年。那到了主前520年的时候，先知哈该，就是我们读的这本书的这位先知，他在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重新把这个工程把它完全。那感谢神这位哈该他所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呼吁，哈该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居然听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多少这个先知兴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听，对不对？以至于他们最后这个国家被这个外族所消灭，人口分散到各处去。那但是呢很稀奇的，这位哈该他所发出的这些呼吁，发出的责备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这一个结果在旧约里面大概只有2-3个这个先知所发出的呼吁结果得到成就了，其中一个是谁？是约拿，对不对？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约拿他原先他抵挡神，不愿意到这个尼尼微去传递神的信息，后来第二次他学了功课了，他去了去了，这些尼尼微人听到他的信息居然悔改了但是呢约拿不高兴，对不对？约拿到了山上，在这个尼尼微城旁边的山上，他搭个棚子，他要看神怎么样消灭这些尼尼微人。结果尼尼人悔改了他要这些尼尼微人死的，结果这些人悔改了，所以呢神就 神就没有按照他原先的思想要消灭他们。所以这一位这个先知看到这个结果成就了，但是他不高兴。但是呢，哈该跟这个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在那个时候向以色列人发出的这些警告，发出这些责备，他们听了，他们顺服了，他们照着这个先知的这种呼吁去做了。结果呢，他们达到这个回归以后的复兴啊，这个以色列人虽然国家不存在，但是呢他们复兴了啊，他们非常的重视他们的他们的这种跟神所立的约，他们也非常重视神所赐下的话语的教导，以至于他们对于这个外族的通婚的这件事情啊，我们记得在这个先知书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啊，他们拒绝跟外族通婚啊，以至于他们能够保存他们洁净的这个弥赛亚的血统啊，等到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正面的结果。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从这个正面的这种信息当中能够思想到怎么样在今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复兴。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对不对？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那从今天的信息希望能够思想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困难，为什么有这样的困难，他们需要这个先知哈该来呼吁他们呢？因为他们在回归以后呢，他们受到这些外族的攻击，他们对于神的这种事情他们就冷淡，对神国的事情，神的家的事情，他们漠不关心了。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呢？只是在他们回到故园，他们要重建这个故园，要在地上能够生存，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为自己的事情忙碌。我想在今天大家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这个哈该他怎么样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真是接受这个先知的呼吁，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就是他们的复兴啊。我们也是需要教会的复兴。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蒙受到神所赐下来的福气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把神的事情当作最优先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是需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在他们还没有听到先知的教导以前，他们的光景呢是不知道这个神的家的重要性。那神在跟这个哈该在说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这百姓，神跟哈该说这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称作是神的儿女啊，所以神在喜悦他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百姓，我的儿女啊。可是当神说这百姓的时候啊，不是说他自己的，说是这个百姓的时候，那就是跟神的距离有了，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亲近神了，他们退后了，他们离开神，那这就是他们的问题的开始啊。只要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了。但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跟神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神是一直和我们在同在，那我们就有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避免。所以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第一个问题，他们已经退后离开了。那第二个问题呢，他们是冷淡拖延。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耶和华引用这些百姓的话，在第二节他说，第二节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啊，这是那个时候的百姓他所说的，时候还没到呢，时候到了我们再建吧，反正 这个我们就已经在 圣殿这里了，要开工就可以开工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是在拖延，他们不把神的事情当作第一位来看，他们脑子里面多的事情，好多好多的事情，哪一方面的事情呢？可能他们是想说，哎呀，这个时代实在太艰难了，我们在建这个神殿以前还有好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些这个资财我们先把它赚够了，赚够钱了我们才可以用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对不对？那现在钱还没有赚够呢，那我们就等一等了。或者是有人是想说，哎呀，这个局面实在太动荡了，在这个整个大的局面上面，波斯王朝还是有一些困难的。我们要知道，当初波斯王朝为什么会让这个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原地去建这个圣殿呢？因为波斯王朝把这个巴比伦的王朝给打垮以后，他知道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不能够得到好好的控制，那要让每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忠心的对这个波斯王朝的时候，他就是愿意让每一个国家继续的去信他们的神，继续的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里面重建，所以这个波斯王的思想跟巴比伦王不一样。巴比伦王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人都打乱了，搬来搬去，你搬我到这里，我搬到你那里，这样的话他们不会作乱。但是呢，波斯王说，你回到你的地方去，你会感激我，你会好好的做我的子民。所以因为这种的政治的这种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的时候呢，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回到自己家园里面重建。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的局面呢，可能还是不太这种的平安的，所以呢这个波斯王要采用这种的政策。那当然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受到当地人的这种的这种的攻击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他们说，好吧，那我们要跟隔壁邻居要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我们再盖我们的圣殿，他们就不会找我们的麻烦。这也是有可能。或者是另外他们在想，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曾经说过，他们被这个打散以后要70年才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这是神的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呢。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刚好是差不多67年，所以他们说，哎，还有3年，是不是？这个先知讲70年，我们现在只有67年，那我们过了3年以后，按照先知的日期我们给它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先知所讲的70年有不同的算法。当他们把这个圣殿真的建立起来，5年以后建立起来，刚好就是他们圣殿被毁到圣殿重新的献祭刚好就是70年。所以我们看到人无论如何呢，他们如果是有一些人对于神的事情不关心，对他们来说呢，有的是理由，时间都是不合适来修这个圣殿。那可是呢，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看作要紧的事情，他们总是会找到时间来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呢，他们是自私顾己，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盖得挺大的，他们其实有能力，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他们能盖自己的大房子，而且呢是他们住的是天花板的房屋，我们说哪一个房子没有天花板，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房子有天花板是这个高级住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堆起来的，石头这种传热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冷的时候特冷，白天的时候太阳晒下来的时候热的时候特热， 那那个时候又没有冷气，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木头，拿木头盖天花板，还有拿木头镶这个墙壁。我们知道木头的这个 R value 还是不错的，如果弟兄们常常去，去这个修房子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R value 这个木头，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工艺，他们不会把木头弄得很薄的，所以都是比较厚的木头，那 R value 还都是很好的，所以有了铺的木头的天花板，有了铺的木头的这个墙壁的时候，住的里面就非常舒服，所以他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那所以他们的罪呢就不能够推诿了，所以呢神就会惩罚他们。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他们这样的冷淡，他们这样的不关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是体贴他们肉体，他们不肯付出代价，他们怕麻烦，他们怕受亏损，就是如此而已，还是他们自私顾忌，他们不愿意为神来摆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哈该在指责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所自己的住的地方是多么的豪华，都有木头板子镶的这个墙壁跟天花板，但是呢，神的殿根本不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哈该在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这个每一个月的月初，就好像跟今天一样，我们在领圣餐的日子，他就在这个月初献祭的时候，是在圣殿的这个荒废的地方，在那里献祭，所以他这样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也是让这些以色列人最扎心的时候，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没有圣殿在那里，只是在这个废堆上面献祭，他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能够这样的这种的不关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这里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家里面大部分的我们都已经去探访过了，我可以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都住得很不错的，按照我现在住的标准来说，我只有两个 bedroom， 一个 living room， 对不对？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进行。那我们有没有为这个教会的工作献上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呢？那今天早上各位进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块地毯，现在又放在那里了。那一块地毯是因为在这个暗幕的时候，我给它收起来，因为太不好看，让这个客人这些牧者来的时候看的不太好看，所以我给它收起来。那现在因为下雪的缘故，所以我又给它铺起来，起码大家进门的时候可以擦擦脚，让进来的时候不会带来太多的脏东西。可是当各位再仔细看一看那一块地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块地毯实在是已经非常非常破旧，当然是需要做一点事情。那块地毯我看到是用这个 duct tape 给它镶的边的，是在这个 Home Depot 买两片给它粘起来，然后 tape 镶边。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 ingenuity 是非常好的，看到东西可以弄起来。但是呢，在门口放的地毯有专门门口放的地毯的那一种东西的，如果各位到任何的 department store 或者是菜场，你都会发现有那种专门的地毯是用在门口来擦脚的，但是呢，我们教会还没有那种地毯，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每一个教会的需要，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进进出出你好像不容易看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没有到达那种关心的程度，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思想。那第二个， 哈该说，我们要汲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这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哈该要这些以色列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省察自己行为是什么意思呢？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说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仔细的思想啊。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啊，要他们要把这些律法这个教导要放在心上，要仔细的在心里面思想。这是同样的一个字，省察跟放在心上是同样的一个字。你要放在心里面，你要仔细的思想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我们思想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个渐进，是不是？我们不要让过去发生的思想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在神跟前的这个光景，不要跟以前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那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过去的情形在这里讲啊，哈该说过去撒种，这个撒种多，收的少，那这就讲到风不调雨不顺的光景了，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是要靠天上下雨来这个生作物的，不像他们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尼罗河它是靠的灌溉的啊，他们有灌溉的这种的东西啊，水车啊。啊，把这个水给吸起来，来灌溉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农田是靠天吃饭的，天降雨了，他们就有收获；天不降雨呢，他们就没有收产。啊，所以他们尽管他们在地上，他们怎么样的费力的，他们在耕种、撒种子，但是呢，他们收不出东西出来，因为什么呢？天上不降雨给他们。啊，这里哈该又说吃不饱，喝会喝不足，这是什么样的光景？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的心灵上跟神的这种的关系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喜乐。那当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吃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这个辛苦的事情啊，吃我们也会吃的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喝也喝的不好啊，所以吃不足啊，吃不饱喝不足啊，这都是因为失去了喜乐平安。那我们吃喝就没有味道啊，就好像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如果我们跟家人都在一起团聚，那是多么喜乐的事情啊。昨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姊妹家里面，她的这个孩子婴儿啊，快一岁啊，我们去她家里面，她的先生的家人也都在一起啊，大家一家人十几二十个人都在一个大客厅里面，大家吃得非常高兴，虽然吃得很简单，吃得非常乐啊。所以当我们心情平安的时候，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最难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也都很舒服的，因为我们心里面平安，心里面喜乐。当我们心里面很痛苦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桌子上大鱼大肉你会吃得下吗？不会的。那这里哈该又说，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又等于是放在这个破漏的囊中，这是什么意思啊？穿衣服呢，就是说你当你这个身体也没有得到这个神的保守的时候，同样的一件衣服，你身体健康的时候穿在身上非常热，非常暖和，对不对？可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把同样的这件衣服穿到身上，说不定你还觉得不够，还是发抖，还是需要再加一件在身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也是没有得到神的保守，才穿着同样的衣服你不能够得暖。那这个钱是什么意思？钱就是等于今天的术语说通货膨胀啊，你赚的同样的十块钱，等到你塞在口袋里头的时候，可能大概只有七块五了，或者是五块钱的价值，你只能够买五块钱的东西。这都是神不祝福的事情， 这也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咒诅之一啊！啊，在《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就警告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田里面种子虽多，可是你收进来的确实很少。”这就跟哈该说的一样，因为都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你修理葡萄园，可是你得不到你的葡萄，你也喝不到葡萄酒，因为也都这些东西也都被虫子吃了。橄榄树你也得不到这个橄榄油，生儿养女这些都不是你的，因为这些儿女都被人掳走啊，都拿去做奴隶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守神的律法，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摩西已经把这些惩罚都已经摆在那里。但是呢，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按照过去的这个他们过去的光景，他们就是失败的，他们就是悖逆的，所以呢，神的惩罚就达到他们那里。所以在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只是摩西他在这样的警告他们，也是对于这个末世也是在警告着我们的啊，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大饥荒的。这些大饥荒来到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肚子饿，甚至呢，我们连神的话我们都听不到啊。在阿摩斯书8:11-12里面讲到，说主的日子将到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末日的时候啊，我们的饥饿会降临到这个世上。那饥饿当然是肚子饿了，嘴渴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人不止如此而已啊，除了这个肚子的饥饿以外，还有对神的话的饥饿不能够得到满足，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福音都封住了。所以呢，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食，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悖逆的时候，这个福音已经停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在做他的工的时候。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当看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所犯的这个过犯的时候，我们今天当然要警醒，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做以色列人那种的光景，啊，以至于神的惩罚到我们身上，甚至我们要做的更多，要传福音，要抢救灵魂，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福音的门就会关闭了，这些人想要听福音都找不到，他们往来奔跑，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却是寻不着，啊，因为神已经把福音的门关起来，他要开始他的审判。那这些人想要悔改也都来不及。第三个是讲到我们要用心思考当前的情景。哈该要我们思想，要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思想他们当前的情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把神家里的事情放在首位，他们只是期待神的这些供应，期待神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发财，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呢，他们没有思想到神家里面的需要，神的需要是要放在首位的。当我们把神的国、神的义都能够顾到的时候，其他的福气神都会加添给我们。所以他们这个位置他们看错了，对不对？前后的这个顺序他们看错了，他们只顾他们自己。这个经文里面说顾自己，那顾自己的意思呢，其实翻译起来说是奔跑啊，他们跑来跑去就是顾自己的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神国的事情。当我们老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啊，这个资源也都是进到那一方面去了。因为我们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6:19-20里面，他讲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是什么？耶稣说的不是金银，不是这种花园洋房，不是这些事情。财宝是我们心里面 看为重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的财宝啊。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看作重的时候，那你的心也在那里，对不对？你看重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就在世界里面。你看重神的事情，你把你的这个金，你把你的这个财宝啊，要积在天上的时候，那你看重的是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看的这种的方位给看清楚。当他们太看重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些警告，这些在这个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警告，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来。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发生的这个天灾，他们发生天灾就有这种的损失。在第九节里面，第十节里面说，因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啊，这就是神对他们的警告，对他们的惩罚。因为在巴勒斯坦，如果天不下雨的时候，这些作物是都要干旱的，都要干死。摩西这样警告以色列人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都是硬的。天上那个云彩会下雨的没有了，它变成铜了。铜会下雨吗？不会的。所以这些都是造成他们悖逆神的结果，就是有天灾，有人祸发生在他们身上。那这些东西是人力不能够控制。我们能够控制这个天上下雨吗？啊，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科学虽然这样的发达，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说这里要下雨，这个雨就下来，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我记得在这个今年试运的时候，啊，这个国内有这个派飞机上去啊撒干冰啊，可以这个让这个试运的时候不至于下雨啊，在别的地方这个雨云就先下完了啊，就不会下到这个北京来。但是呢，这也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这种补救的办法啊。真正的要控制这个天气呢，我们人的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些能力在谁的身上？是在父神的身上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要看清楚，要思想啊，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在哈该的神学的观点里面，所有的困难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人的惩罚。所以我们就是要很非常非常的这种的专心的用心的来思考我们的光景。当我们思想到是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悔改，神就会怜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困难为我们除去。那在第四个，我们思想的这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啊，因着顺服，因着敬畏神的话语，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到复兴了。这是一个正面的省察啊。我们知道当哈该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传递给这两位重要的这个人物的。一位是所罗巴伯啊，是这个省长，当时的省长，是这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个领导人物。另外一位是约书亚，是大祭司。那这两位重要的领袖受到哈该的指责，他们没有抗辩，他们也没有争议，没有啊，他们是诚心的悔改，愿意让带领百姓去做这个修重建圣殿的这个工作。那他们愿意这样的配搭的时候啊，神就悦纳他们，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复兴。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他 是需要完全的顺服，他有完全顺服真理的心的，否则呢，这个领袖他本身他就变成教会复兴的一个拦阻。啊，当我们一个传道人，啊，我们参加每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把神的话语借着这个机会能够传递出来，每一个机会都是一个教导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当我们参加一些小组的一些这种的啊一种非常不正式的这个场合当中，我们仍旧是要借着每一个机会把神的教导给带领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我们传道人一定要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做出来，不然的话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所以当我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不见得是每一个信息都是好听的啊，大家都喜欢听 好听的话，对不对？但是神的真理里面有很多是一种正面的，是一种督促，一种正面的，一种勉励的啊，这些话语听起来有的时候是比较冲的。那但是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因为传道人说出来的是一个真理，我们说的都是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瞎编的话语出来。那就要有一个顺服的真理的心来接受啊，我们不要在那边一直在强辩，一直在顶撞。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你就在抵挡圣灵的工作啊，你也在抵挡传道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这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也要非常的小心啊，不以至于不要使我们成为这个神话语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原先从这个巴比伦那边、波斯帝国那边能够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有没有思想到这是一个神的大能的彰显？有没有？啊，居然离开他们的家园有70年，啊，他们还能够回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重建，他们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神的大能的彰显？可能过一阵子他们都忘记了。那他们能够兴建这个神的这个殿，是不是神一定需要有个殿住在里面才能够神才能够做他的工呢？那也不见得。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神，他是掌管宇宙，掌管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不需要把自己陷在一个圣殿里面，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还是要他们兴建这个圣殿？因为神要百姓看到他们自己的心态啊，神用这个大环境让这个波斯王也能够受到感动，那可以证明这位神是掌管全世界的，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的神啊。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就讲到这个波斯王塞鲁斯啊，他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回归。这波斯王他自己怎么讲？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我们看到这个波斯王他也是受到这个耶和华的感动来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应该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回应啊，因为这个神的大能以至于他们能够回归，因为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能够回归的，那他们就应该是专心的来这个建造神的殿，来证明他没有忘记这位神。因为在神殿里面他们才可以献祭，在这个荒郊上面献祭，那是一个最最最凄凉的光景，要在神的殿里面来献祭， 才能够看到神的这样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啊，这个啊，哈该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取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就是叫他们不要再等候了，不要再拖延了，赶快去山上把这个木料给取来，把这个殿给造成，就能够讨神的喜乐。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他们再没有跟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这样的悖逆，这样的争闹跟神，而是他们顺服的就去做了啊。所以他们把一个完全的殿，建好的殿奉献给神，让神能够得到他应得的荣耀。那当这些神的子民能够按照神的法则去敬拜，去遵从这位神的时候，那也是表现他们敬畏神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敬畏神、顺服神啊，都能够得到神的，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祝福，也让他们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是他们整个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这个宗教啊，能够得到复兴啊，以至于他们在他们的这一块地啊，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人就能够得到重建，只是没有一个政府的这个光景，而是由这个圣殿的祭司来掌管他们一切的生活啊。这也是神的旨意，让他们能够在复兴以后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候弥赛亚的降生啊。我们这个月我们要开始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辰啊，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是这样的祝福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让他们一直的能够得到各样各样的福气。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以色列人曾经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们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复兴，他们就得到了神赐给他们各样的福气。最后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一节里面啊，神指示所罗巴伯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我们就看到只要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神就会把更大的福气赐给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些信息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在我们的这种思想的范围里面，而是这一个教会，这个神的家，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家每天的需要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冷漠，还是不足的啊。我们看到每一个礼拜的奉献的报告，也可以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是如何，是不是啊？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奉献就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我们也是需要思想在这一方面，神要我们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真是用一个顺服的心，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把所有的事情，把神家里面的事情当作首位来思想一切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在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来思想关于你自己神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心里面能够感受到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恩典，也愿意把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各样的财富，能够真是按照你自己的教导 能够奉献出来，让你的家能够得到各样的供应，让你的殿里面能够得到应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下面是回应圣诗的时间，请打开圣诗223首。愿主旨意成全，圣诗223。请打开圣诗223。下面是圣餐时间，请张牧师。 这个圣餐的这种的圣礼能够再一次的思想啊，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身体破裂，